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今天我们依然邀请我们的青年观察员世杰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各种各方面的问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杰。 嗯，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很有意思啊。 嗯， 这个是交通大数据啊，跟交通有关系。大家如果出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网络收看的方式啊。 网络收看的方式呢，首先呢，可以通过观看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直播间，同时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来收看我们的现场的直播。 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多少呢？这个一会儿让我们导播老师查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昨天的时候，曼宁老师说错了啊，把一和六，把四和九说成了一和六啊。今天的 限行，今天我们得仔细一点啊。 没错啊，今天我们得好好的查一下，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两位老师呢，都是重量级的。为什么？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好奇，说交通大数据跟交通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嗯， 交通大数据在我们的交通中又应用在了哪些方面？ 嗯， 如果大家现在在开车的话，可能就已经纳入了数据的统计当中了。 是的，这个很重要哈。 嗯，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新闻吧，就是近日啊，国内知名的媒体发布了2018年北京城市大数据的活跃报告，报告对北京的405个地铁站辐射圈的综合排名中，位于朝阳区的大望路站夺得第一， 就是我每天上班之前都要经过的那一站。 是的， 嗯， 我其实想象了一下，就是这个大望路站怎么能成为第一呢？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国贸站。 应该是大望路站也有一个换乘吧。 啊，好吧，有可能是大望路站周边的配套设施比较多。 嗯 嗯， 然后租户也比较多，然后住的人也比较多。 嗯，是的。嗯，啊，刚才导播老师告诉我们限行尾号是5和 0，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啊。 是的。好吧，接下来我们来邀请两位嘉宾闪亮登场，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经信委北京市信息化项目评审中心的工程师王伟，以及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的副主任王家川两位老师。来，有请两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以及直播平台前的观众大家好。 嗯， 我是王伟，来自信息化项目评审中心，它属于北京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的下属部门。 嗯嗯，王家川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青年说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 我是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王家川。 哇，王老师声音好好听啊。 对啊，特别好听啊。 嗯， 我们先问一下那个王伟老师吧，就是这个北京市信息化项目评审中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 信息化项目评审中心呢，它主要的一个职责呢是负责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的一个前置评审的一个工作。 嗯， 比如说像交通委要申报一些改善一些， 王伟老师上来就拿交通委了 像地铁的一些地铁的一些管理的类的一些项目， 嗯， 包括像一些交管局里面的一些信号控制系统类的一些项目，这些信息化的项目，它的前置评审的一些工作。 嗯，这个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的这个职位或者是这个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是什么呢？ 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呢是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这个事业单位，它的主要这个职责呢是负责支撑这个北京这个交通行业的这个信息化相关的这个建设、前沿的技术的研究以及数据的整合和分析等等相关的工作。 嗯，可见这两位老师其实都是在研究数据领域的大拿了啊，尤其是交通大数据方面啊。 嗯， 现在在开车的朋友应该挺好奇， 现在开车朋友应该很凌乱，因为外边整个全部都是交通管制 啊， 就在我们台楼下全部都是 啊，就长安街的是，长安街沿线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嗯， 好了，接下来我们放一个片花，回来以后呢我们先听我们的北京市信息化项目评审中心的工程师王伟老师带来的关于交通大数据的一册，我们来听听。 嗯，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邀请王伟老师来跟着 PPT 一块来说说他的这一册。 嗯， 我看到这一册是交通大数据融合共享，助力缓解交通拥堵。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们的题目呢是交通大数据融合共享，助力缓解交通拥堵。我们的下一个 PPT 页这是有点延迟是吗？ 对，没事啊，你接着说啊，导播老师刚才在调一下系统。嗯， 我们的研究团队呢是就是面前的另外两个小伙伴，一个叫李阿腾，一个叫李嫣。我们这个项目的历程呢是简要的说一下。2016年的2月份我们是接到了团市委的通知，然后开始准备材料，大概在4月初的时候初审通过，然后进行了一个专家会的一个评审答辩。这是一个汇报的一个目录的一个提纲，大概分为四个方面：背景啊、内容思路啊、研究一些成果和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嗯，首先说一下背景，北京的交通是比较拥堵的，大家也是比较知道。首先体现了几个方面：拥堵的一些持续的蔓延，路网的一些低速运行，还有上下班时间耗时都是比较久的。这是2012年的一个数据，大概平均耗时是 1.32 个小时。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一个背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简要的为什么会发生拥堵呢，我们这一块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分析。交通的拥堵呢虽然表现在交通上，但是它根源是多方面的。从源头上来看，根本呢还是人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做一个测算，就是北京市每增加一个人，它的交通出行量会增加的次数会高达2.64次。从供需平衡上来看呢，有比如说一些功能布局啊、供需矛盾啊，还有一些小汽车的一些占公众出行比例比较高啊，还有路网，还有交通智能化水平啊，需要进一步提高等几个方面。 嗯，接下来是 有一个大的背景，是在2015年，当时我们课题之前呢，国家国务院发布了一个促进大数据的行动一个发展纲要，就是国务院和北京市呢相关的领导啊，都在要求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技术呢，去为政府的一些决策和领导的一些服务，包括一些行业的管理提供一些支持。另外，智慧北京里面的总体纲要的发布里面也明确要求了利用一些信息化的技术，找到破解交通拥堵的一些 城市化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供一些支撑。 嗯， 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选题的一个背景。这是一些交通行业一些也是取得了一些长足的一些发展，为城市的交通治理啊，为民的服务啊，领导的角色，产业的发展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重要支撑。 嗯， 啊，这是重要在几个方面，这是简要的说一下，比如说在交通管控啊，自行车啊，电子收费啊，公共交通啊等等这几个方面。 嗯， 这是一个我们当时也研究了一些国外的一些经验，像新加坡，像一些东京等。 这个可不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你像新加坡啊或东京应用方面都有哪些实际的例子？ 对这块呢可以简要的说一下。你看我这儿举了一个例子。当时呢是新加坡这一块他们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在于融合。他们利用了不同的系统之间的数据融合在一起，然后把多个系统的数据进行了融合，进行了一些处理，进行了分析，实现了对城市交通流量的一个预测。 嗯， 可以大家按照不同的预测时间精准的预判出交通的流量，对于交通的管控啊，交通流量的调度啊，管理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一个支撑一个作用。 嗯， 而像东京方面啊，东京方面这一块就做的，他们是一个模式方面，就是政府和企业进行一个合作。 嗯， 就是说政府部门的数据和一些企业，像企业像北京或者中国这边，就像滴滴的一些数据， 嗯， 啊，他们也是掌握了一些大量的一些交通的数据，政府和部门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合作，然后把这个数据融合起来，进行那个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等于交通数据的市场化了啊。 嗯， 对，也政府也有数据，他也要做好一些公开 啊， 作为公开，便于企业去研究，然后可以制定一些自己的一些政策，都是没问题的。 嗯 啊，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情况。 嗯， 为什么要开展一个交通大数据的一个融合共享呢？它的意义大概分为几个方面。 嗯， 第一个呢，就是位于空间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支撑 啊， 做一个支撑。第二个呢，是提升交通行业的一个精细化的管理水平。 嗯， 第三个方面就是为了公众一些出行做一些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每天到了一个公交站，咱们想看这个公交什么时候到，这就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公交服务。 对， 现在北京交通这个 APP 啊已经做的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用。像高德啊，原来也是提供这个实时公交的，它就是采用了一个政府的一个部门的数据来获得的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内容思路。大概刚才是分析了一个现状问题啊，包括交通大数据平台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设计， 嗯， 还有一些模式的一些分析。 王伟老师，刚才其实您讲了很多这个关于数据方面的一些意义啊，就前面的这个原因啊，您可以再给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北京市拥堵的成因里面啊，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从源头上来看，是北京的人口快速的增加啊，北京市每增加一人，每日交通的出行量会增加 2.64 次。 对 啊，还有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拿城市功能布局这一块来说，它需要进一步的优化。目前呢，北京市呢大部分的城区的资源是过度的集中。举个例子，像北京的二环和三环路以内的交通拥堵是比较严重的。而这一块区域呢，有60%的国家部委分布在这里面，约50%的北京市的委办局也集中在里面。像北京的商业中心，如西单啊、东单啊，还有王府井啊，也都集中在这个二三环以内。 嗯， 还有一些像金融街这种比较那个高大上的一个商业办公的，这种也集中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像天安门、故宫这些著名的旅游景点也集中在这里面。这就是大量的功能资源集中在这里面。这就吸附了好多人啊，这人就有车啊。 对，有着这个不同目的的人，然后同样都去到了这个集中的这一小片区域。 对，他肯定必然导致了好多一些严重的交通一些拥堵。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这个北京人来说啊，大家都知道交通拥堵，但是不知道交通拥堵的原因在哪里啊。刚才讲了这个，从源头上来看是人口快速的增加，还有城市功能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还有就是道路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需进一步控制小汽车的总量，就是因为我们的小汽车的量 比较多，是吧？我看过一个数据，好像是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辆车。 对，这一块就是要说呢，就是小客车的，目前根据2017年的数据呢，北京市的汽车保有量是在564万辆左右。而上海的汽车保有量，我们做一个对比啊，是359万辆。这样的话就是等于和北京相差有200万辆车。这样的话严重的就是说道路资源又是有限的情况下，车不断的在增加，它肯定是路网的一个密度啊，各个方面啊，都是导致了这个交通的一个拥堵。 没错啊。 对， 接下来还有个原因是小汽车占公众出行的比例较高，需进一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对比的数据啊？ 这块具体一个详细的数据我没太掌握，但是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内部的一个参考啊。但是这块的一个数据呢 不方便透露， 也是相对就是比较低的。目前来看呢，逐年从2014年到2015年到2016年到2017年这观测啊，目前大家选择小客车出行的比例意愿越来越强。 是越来越强的， 越来越强。其实我觉得和经济发展也有关系啊。这有了钱以后，我干嘛不买一辆小轿车开呢？ 大家想要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吧，可能。 但是我这里倒有一个相关的小数据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北京的这个小汽车，开小汽车的依赖率，或者说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公共交通出行的依赖率和东京相比的话，北京可能基本上也就是30%左右啊，就10个人里面可能有3个人是选择了公共交通出行，东京是90%多，就10个人里面有9个人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所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就是说我必须要通过开小轿车这样的方式出行， 还是意识啊 来代替。对， 可能在这个基础设施以后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便捷以后，大家觉得可能我坐自己开车和公共出行应该没有很大区别了。 没错。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着由王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一侧。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内容思路方面的分析了现状问题以及交通大数据平台的基本框架设计，后面就是真正的推理的思路方法了啊。 对，刚才也简要说了一下这块，我们着重的现的大概采用了几个方法啊，就是实地调研法、案例分析法，还有一些研讨对比等等的。大概我们是设计了一个交通行业的一个信息共享融合平台的一个技术框架，这是想取得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依托北京市的已有的一些资源，像政务的一个云平台、大数据的平台，来汇聚政府的一个交通的数据，还有一些企业的数据，共同的进行，然后汇聚出来数据之后进行分析，为北京市的一些交通出谋划策。大概这是我们的一个框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大概分为几个方面啊，简要说一下，因为这有点晦涩啊。它分为几个层，一个接入层，就是说数据要进行接入过来。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数据资源层。这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共享的一些应用层，还有一些客户的一些方面几个层面。这举了一个小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交通多元的一个异构数据的融合一个模型。它就是把一些像一些积水的，尤其是那个像北京也最近啊，尤其今年啊7、8月份下雨， 雨水很大 、哪些有一些积水点，我们把一些路况的信息、积水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交通一些信息进行融合起来，这样的话就便于给大家一些出行啊做一些指导。这就是一个融合一个数据的一个简要的一个案例体现。 接下来这是一个提升城市规划产城布局的科学性，也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啊。对，我们这举一个小的例子啊，就是每天天通苑的住户啊都是去了哪里 啊。 对， 就是拿一个实际的案例来做一下统计。 对啊，这个数据呢也是比较老的数据了啊。 我也特想知道天通苑的住户都想 在哪儿呢， 大早晨的都去哪儿了啊。 对，目前呢大部分总的区域呢是去北京市的38个区。其中有8个区域呢是具有高聚集的一个特征。最高的呢在上地， 啊、哦，就是上帝，那还好，还好。嗯、 对，在上帝、嗯，为什么上帝那儿那么多呢？像软件园、什么百度啊，什么那一块互联网企业那里比较多，嗯、还有东四十条。第二高的呢，就是像中关村啊，五道口、嗯，还有一些鼓楼等等、嗯，还有一些下面都是一些国贸啊、望京啊、新街口这些区域。 嗯，其实像我们这个。电台的就是好多老听众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编辑老师叫刘初阳， 嗯， 然后他就住在天通苑， 嗯， 然后每天基本上来到我们电台大概的时间是在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才 能来，对，有的时候往往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十次回答有八次说在地铁里 那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乘坐了这个公共交通、嗯、 现在看这个图上其实也有显示啊，国贸也是天通苑住户出行比较聚集的地方， 对， 嗯， 现在应该是西二旗那边会也是很多了、 嗯、是，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汇集的机制，嗯， 有点延迟 啊，有一点延迟，没事、嗯、 对，这块呢我们大概提了几个层面，首先是政府部门层面的汇聚的一个机制，原则上呢对于不涉及秘密或者是敏感内容的信息应在政府部门内部全面的共享，对于不易全面那个共享的呢应该根据各部门的一些履职的需要然后进行共享，这是第一个层面，就是在政府部门层面的。 嗯。 第二个就是一些企业层面的，采用一些市场化的一个机制。第二个层面是数据开放的一个机制，它分为两种、嗯、一个是普惠式的开放，第二个是定向协议式的一个开放。什么叫普惠式的开放呢？就是面向社会进行开放，大家都可以随时去获取这个数据。北京市这一块呢也建了一个数据的一个开放网站， 嗯， 我们简称叫的 data 网站、 嗯、 啊，大家都可以从上面获取到好多数据。 嗯、 这个数据获取之后，嗯，它的一个应用服务在体现了哪几个方面呢？主要为政府部门还有一些运营企业还有社会企业大概提供几个方面，一个是公众方面的一个服务、 嗯、 第二是社会管理的服务，第三个是领导决策分析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服务，这是三个方面的一个服务。 嗯，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建议。嗯， 对，这是最后提一个相关的建议啊，我这一块、嗯、还有点小延迟。是这样的，大概分为几个层面，一个是开展一个试点的一个应用， 嗯， 尽快地推进交通行业大数据的共享融合和平台的一个建设， 嗯， 第二个就是尽快地加强大数据的一些融合共享的组织一个机制的一个保障， 嗯， 加快推进政府的一些数据的开放，等等，这是几个方面，还有一些做，因为数据呢，它本身是一个资产，还要做一些数据资产的管理，还有新数据治理体系的一些建设， 嗯， 等等，这是几个方面。接着下面还分拿出了一个小的一个案例，然后数据分析支撑的一个小案例、嗯、这块是长发拥堵的一个路段的一个筛选， 嗯， 这个数据是在2016年的一个数据，就是选取了某一天5点钟到晚上的11点钟北京这个二环路上、嗯、从哪一刻就开始堵，我们可以看到从7点钟就已经开始拥堵了、 嗯、 大概有哪些节点进行拥堵呢？就是像二环内环上建国门桥、东直门桥还有阜成门桥，这些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些点， 嗯， 等等，根据这个节点的分析呢，我们可以获取哪些路段可以进行那个疏解，就是进行整治，比如说根据它的类型，像道路承载能力不足的，或者出入口形式不满足要求的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获取了这些原因就可以进行采取一些拥堵措施的一些治理、啊、 嗯， 等等，这是一个案例、啊、 嗯， 简单的说一下，以上就是，谢谢啊，这是我的改革县一策的一个、嗯、基本的一个小的案例。 好的，谢谢王伟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为改革献一策的这一策，这同样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策的特别系列报道的第9集了啊。9点的时候我们还有第10集，基本上我们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改革献一策的系列报道就到这儿了啊。通过交通、司法、教育等等各个方面 了 啊，这个一块儿我们出谋划策啊，为改革开放40周年来献礼。接下来我们放一小段歌曲啊，这段歌曲特别的有动感啊、 嗯、 大家也这个清醒开车的时候啊，接回来以后我们和我们的啊北京市经信委、北京市信息化项目评审中心的工程师王伟以及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的副主任王家川来探讨一下交通大数据方面的问题。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三位台湾学生首次踏上大陆之行， 我的老天哪，超级酸啊！ 独自在北京生活一个月，会有哪些奇妙相遇？ 这家店让我回到台湾，让我想到了家乡。 胡同里找寻台湾家乡风味， 吃烧烤不配啤酒怎么行呢？ 吃喝玩乐，尝遍北京四九城。 差别最大的在于 价格。 在他们眼里，北京又会是什么样子？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台湾青年看北京， 我是伟， 好，我是尊明， 我是耀白， 快点，快点， 出发了 ！Hello， 万爱的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欢迎收听本期的台湾青年看北京，我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生王尊明。诶，为啥要播湾南与北京啊？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一夜北京，看看北京的夜晚跟台北的夜晚有啥差别。 出发啦， 现在是晚上六点，我在北京南苑机场旁边名为双星堂的澡堂子，双双对对的双，复兴的兴，澡堂的堂。听说这澡堂是现在北京仅存啊最古早的澡堂子，创立于1916年。我现在就进去体验老北京澡堂子跟台湾的澡堂有什么差别。 洗澡二十。 二十。那我要那个搓澡。 十五。 十五。搓澡巾是。 在这买。 可以买是吧？ 总共40块钱。 好， 揭开一盏门帘，映入的是一张张的单人床，大概有30张吧。床的旁头都有一个柜子可以上锁。躺在床上，看上去的是一片片的木头床被，看起来像是50年代时期的建筑。往里走，有入口可以进到100平米大小的澡堂。在北京的澡堂子里，大爷们相互搭话，畅谈自己的故事。 哦，潘金大人比你大几岁，我这十几也退休了，什么也不干了。 台湾有很多温泉会馆，著名的北投温泉里面基本上是200平米大小的空间，有烤箱、蒸汽室与2-3个20平米的温泉冷泉池塘。温泉水温大概是在40度左右，且有重重的硫磺味。民众们啊，大多都是听着纳卡西的音乐，静静地坐着泡澡。这次到北京的澡堂子里，我也体验了台湾没有的搓澡服务，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搓澡。师傅将手套在搓澡巾里面，像一个手套似的，在我身上大力的刷刷刷，是一种又痛又痒又舒服的感觉。一开始我以为只搓背部，想不到连正面也要搓，哎，有点害臊。除了搓澡外，我也体验了拔火罐的民俗疗法。我现在正在被拔罐，然后现在有19个火罐，就是插在我的背上。在台湾哦，我们比较多都是用真空罐，然后这边拔罐的价格是20块钱，台湾那里差不多会到50块钱左右。我觉得现在我的背好痛。洗完澡堂才有精力去嗨呀、啊。现在是晚上7点半，我在地铁国贸站，在出口 B 的地方听到有人在弹吉他唱歌，还蛮多人围观的耶，我也去瞧瞧。哇，我这乐团好亲民哦。啊，不是那个亲亲啦，想唱歌的人都可以上去跟他们一起唱。哎 ，Oh my god， 在台湾你知道吗？一定要有街头的人执照才能在街头表演。 就是说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做北京北京啊，也不是汪峰的北京北京啊，但是其实我歌词写的有很多表达，就是说希望这个社会对我们爱好音乐在街头组织啊多一些包容。 北京 听完街头艺人的表演后，我打算去后海那边看夜景。Let's go！ 哇，哪里来这么劲歌热舞啊？我是不是来到了夜店？不是，我是刚刚从地铁西直门站出来，这边有一个枫蓝购物中心，现场人数差不多有100多人，差不多在40到60岁的妈妈们在这里跳广场舞，非常的热闹哦。我现在就要跟他们一起来跳舞，跳跳看这个广场舞到底怎么着。哇，右脚左脚转圈，哎，左手右手，哎，右脚再左脚，哎，这怎么画画圈？哎，又转到正面来了。 问了一下才知道这叫做广场舞，不然我还以为是一群妈妈们在广场蹦迪嘞。虽然台湾也有长辈们在广场上跳土风舞、国标舞或打太极武术，但是规模都不大，差不多在30人左右，而且都是聚集在公园以及体育场。来到北京啊，我真是大开眼界， 扭来扭去，每天都来跳啊，天天跳。哎，学多久啊这个舞？ 2天。 你学明天就会教你。 这还有不同的衣服是吧？ 还每天换衣服。 明天我们可以穿民族衣裳，民族最像民族风的衣服。最美丽的利剑长，我没电了 啊。 他肯定唱不了，你看 他 这没电了， 没电了啊！ 现在是晚上10点，我在后海酒吧一条街，静静地站在灯火阑珊的路灯下，看着波光粼粼的湖，在我背后酒吧里的歌手啊，唱出我内心的幽情。我认为北京的夜晚跟台北的夜晚没差，一样那么的迷人，又那么的忧郁。我好想家，我爱北京，我下次还会再来的。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台湾青年看北京》，我是王尊明，再会。 浮华城门海眼中 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交通大数据。大家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啊，以及在我们北京时间啊找到活力酒吧，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刚才呢这个王伟老师进行了自己这一侧的阐述啊，接下来我们特别想问一下交通信息中心的副主任加川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北京交通的情况现在在国际上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北京市这个交通的这个情况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数据，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这个概念。咱们北京交通啊，在这个轨道这个客运量方面呢，去年呢是日均的客运量，就是每天运的客运的人数人次呢是超过1000万，最高的日均客运量呢是超过了1200万，在这个世界大城市中呢还是名列前茅的。在工程技术方面呢，大家有应该都有印象，在2015年11月份呢，咱们对这个三元桥进行了这个大修， 对， 可以说历时呢43个小时呢，把这个桥梁这个主梁这个呢一次性那个更换架设成功，这个呢在国际上呢也是领先的。 就那个小视频特别 对。 特别流行啊， 但是咱们北京市这个城市发展呢，它具有这个历史沿革的一个特点，中心城区的这个人口的密度是非常高的。北京市呢1.64万平方公里，2170万人口，但是城六区呢1368平方公里上面呢有1200万人，所以有些交通方面的衡量指标呢与这个发达国家的超大型城市呢还有一些差距，比如说那个人均道路面积，咱们现在呢是人均7.5 平方米，道路这个面积率，就是说一平这个道单位面积上的这个道路的面积是不到10%，而这个相等这个规模的这个大城市呢是18%到20%左右。 嗯， 这个道路的密度就是一平方公里上有多少公里的道路，咱们目前呢才是4.6公里每平方公里，而这个国际上呢是10公里每平方公里左右。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站点密度虽然现在通车的里程呢是608公里，站点也很多了，但是呢这个站点的密度呢还是比较低的，与这个首尔还有东京包括纽约这些大城市呢还是有差距的。 嗯，好的，其实刚才呢这个王伟老师也提出了这个关于北京拥堵的几个原因，我们就不具体分析了啊。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探讨一下交通大数据吧。交通大数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可能就觉得啊，可能你把数据收集起来就 OK 了。它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啊？王伟老师。 首先谈一下交通大数据呢，交通大数据呢也是大数据的一种。一般大数据呢它具有几个特点，简单说一下。比如说它规模比较大，就是数据量比较大，不是一般的一个小存盘就可以放得下的。它种类也比较多，像交通里面它有那个轨道的数据，还有出租车的数据等等这些数据，还有一些它是有价值，但是价值密度比较低，它得需要采用一定的特殊的大数据的一个分析方法来去提取它，提取出来它的一个价值出来。 嗯， 第四个方面就是速度快。 嗯， 刚才呢也就是简要说了一下什么是交通大数据。 嗯， 说白了交通大数据我举一个小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一卡通的数据，每天这个它就形成了一个很大量大量的数据。我就举一个例子，像七夕节那一天北京的地铁运行是1348万人次，这样的话每个人次它就产生一个 OD 的一个数据。什么叫就是交通出行的一个数据，在哪上车在哪下车，这样的话每天日积月累的积累下来，它这个数据量就比较大了，这就是交通大数据。 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出行的时候，往左走往右走往东走往西走啊，基本上 都会被知道 基本就纳入到一个 数 据当中。那这些交通大数据未来有哪些主要的应用方向呢？嘉春老师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些研究吧。 我来说一下这个交通大数据未来的一个应用方向。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这个研究思路方面，研究思路方面呢相当于说就是刚才这个王伟老师也说过，就是咱们这个数据呢要做到这个数据的这个多元数据的融合，加强这个数据的共享。这种共享和融合呢既包括这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比如说北京市各委办局之间，交通委和这个交通部之间，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企业的运营都是不仅仅是一个市区的了，也包括这个政企之间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呢交通委呢之前给大家提供这个路况服务，就是哪儿堵哪儿不堵这种红黄绿这种显示。之前呢我们这个交通委呢是基于这个浮动车技术这个实现的，在与这个交管局呢它这个技术呢是基于这个线圈检测实现的。在这个两个部门的数据融合之后呢， 我插一句，你像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数据是靠听众朋友发短信 对，这也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数据来源。 好，你接着说啊。 这两个部门的数据呢融合之后呢，它这个更新时间呢原来就有5分钟，一下就缩短到2分钟。在六环以内呢，这个县道就是比较这个级别以上的一个道路呢，这覆盖率一下就能从这个原来的87%提高到93%。在这个咱们解决这个相对复杂的交通问题，比如说北京市做这个公交线网这个优化，除了现在有这个就是刚才这个说这个一卡通这种运营的数据之外，也需要结合这个互联网企业它这个数据的优势和它平台的优势来提高这个政府的决策和精化管理水平。这是在研究思路方面。在应用方面呢，咱们还是就是做到这种叫治理交通的治理，就是咱们叫法治经治还有这个共治。结合这几方面呢，像这个以人为本这个方面呢去倾斜。比如以前我们这个路况服务，那现在我们可能呢就要增加一些轨道交通的拥挤度，还有这个公共交通的乘客满意度等等这方面，这个向这方面去做更多的这个研究。在这个交通的重点工作，比如说咱们 关注的这个停车的这个治理， 嗯， 还有这个公交线网优化方面呢，开展更多的分析，来提高咱们人民群众这个叫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嗯，您说的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除了这个交通上我们来说的堵车啊，看到的这个红色、黄色和绿色， 嗯， 这样的一个交通拥堵的数据以外，其实可能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我们也特想知道，比如说这个点是不是地铁里还特别的拥挤，包括坐公交车 是不是挤不上去啊？ 对，包括坐公交车的这个频率啊，比如说我在这儿要等下一辆公交车还要等多久啊？这些其实也都是交通大数据相关的应用啊。王伟老师，你像国外的交通大数据，他们在应用方面有哪些先进的这个经验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吗？ 尤其是在应用方面，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大家每天都要经历的红绿灯。红绿灯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庞大的系统来支撑的， 嗯， 就是一个信号控制的一个系统。 嗯， 在这块呢，我觉得可以向国外去逐步去学习的。 嗯， 现在咱的一些红绿灯啊，就是说它就是设定一些比较固定的一个时间，就是说不管你是白天啊人流量比较高的时候，还是晚上人流量比较少的时候， 嗯， 它永远该绿绿该红红， 它就是那个固定的时间， 对，它有一些固定，当然现在也是做了一些改进的， 嗯， 尤其是有些老的，有些因为北京的红绿灯设计有的是80年代建的，可能现在比较建的比较新的， 嗯， 可能有一些智能的一些技术， 嗯， 像国外它就是根据一些车路协同，比如说怎么来解释呢， 嗯， 就是说根据一些车流量的密度，比如说前段不是有视频吗， 嗯， 视频的就是这个数据监测出来啊，这个量比较多啊，我可以 适当 的就适当的放行这个时间要久一点， 嗯， 这边人比较少，然后我就放行的短一点， 嗯， 这都是一些国外的一些经验，下步然后北京也这一块也逐步在研究， 嗯， 然后逐步再去做的，像北京城市副中心啊，未来要建设的那一块就是要打造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亮板。 嗯，太好了， 很期待啊。还是 其实我去年的时候去广州采访的时候，广州有几家公司在研究这个交通大数据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啊，我看到就是在一个道路上去这个实验啊，我开着车，就是他锁定我这辆车牌号以后，我就可以畅通无阻的绿灯，一路绿灯啊。比如说我到了某一个路口，然后就正好就是我就是绿灯，我就可以不停啊。它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智能化，这主要可以应用在救护车或者消防车方面， 对，紧急救援的时候， 对，你比如说 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对， 叫绿波带， 绿波带啊。你比如说我打一电话啊，这个我可以上报给比如说嘉川老师啊，是吧，嘉川老师这京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急救啊，这救护车要去哪家医院啊，一路绿灯。 哎，那它这个绿灯是一方面从你路线上的改变去让你碰到绿灯， 嗯， 还是说从这个红绿灯本身给你做一个 这应该都有， 它是结合着来的 是一个智能化的， 对，它是个智能化的 车辆的运行和这个道路这个设施的控制， 嗯， 要结合起来。 嗯，其实我们刚才聊的这些都是交通大数据方面的消息啊。嘉川老师其实在共享交通方面也有很深的研究啊。 嗯， 最近其实很多共享交通的新事物的出现让大家都很兴奋啊。 最近我 这个世杰，你 共享汽车， 共享汽车，世杰，你接触到的共享的交通方面的新事物有哪些？ 之前我在无锡实习的时候，我发现有那个共享的电动车， 共享电动车。 对，因为我们我在北京几乎看到的大部分都还是共享单车嘛。 嗯， 然后共享电动车，以我所在的那个区域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普及， 嗯， 但是我后来去实习之后啊，我发现那个在无锡它的那个共享电动车的运用率特别的高， 嗯， 几乎共享单车就面临着一种被共享电动车所代替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哈，一是我们北京会不会推就是大力的推行这种共享电动车， 嗯， 因为毕竟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嘉诚老师肯定能给回答， 这个我可以回答你，北京是暂不发展共享电动车。 嗯嗯， 因为好像已有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以后不再去增加这个共享电动车的 这 个数量， 这个规模呢也要做一个总量的调控。 哎，那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共享的这个出行方，这种这 车的出行方式让大家就是更方便，因为有的时候吧你特别累，你虽然是有这个共享单车吧， 你不想骑， 对，我会觉得哎，我这一拧我就能走，为什么还要骑呢？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就是很多的共享电动车它是限速的，它会限得很慢，其实有时候还不如你骑得快 呢。其实现在共享交通在北京实现了很多个业务的这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共享的自行车啊，这不用说了， 对， 共享的汽车，最近我还发现了这个， 还有共享小巴 啊，对， 对， 还有这个共享的小巴车啊，这些都算是这个共享的交通了啊。目前自行车的发展怎么样啊，蒋晨老师？ 咱们这个共享自行车呢，就是说16年开始出现，这个17年呢就是一个迅猛的增长。到目前呢，咱们北京市呢，就是在这个运营的这个共享自行车的企业呢有9家。 啊，有9家呢？ 对， 我确实最近发现了一些新的我没有见过的那个 新品种。 对， 在运营的车辆呢是191万辆。咱们北京呢是去年9月份呢，也是作为全国第12个城市呢，就是叫停了这个共享自行车的投放，因为当时去年叫停投放的时候就已经有200多万辆车， 再不投放就人手一人一辆了。 与这个咱们城市这个空间的承载能力，还有这个出行需求，包括这个停车设施啊，它都是这个有不匹配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满足咱们公共出行的这个需求的基础上呢，还是要做一个总量的一个调控， 一个控制。 对， 其实对于共享的这个自行车的乱停乱放啊，包括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凸显的也越来越明显了啊。你像昨天晚上我就骑着自行车，我连续换了3辆，我发现比这个 骑着你就觉得不舒服，又换了 一辆，对，比这个去年的这个体验上来说，体验度下降了很大。 对，而且我前段时间 因为都是老的自行车了， 对，也在不停的就是我想去芳草地，其实非常的近，我为了赶时间我就要骑一个共享单车，但是我连续扫码了，扫了好几个都是坏的。 对，这显示故障，然后多次报修这种。 驾车老师在这个研究共享交通方面遇到过哪些问题？您在这方面有哪些建议呢？ 这个共享这个自行车这块啊，咱们首先是肯定它的积极作用，在咱们短距离出行，还有这个解决咱们这个交通出行这个最后一公里，就是上班啊回家啊，还是起到了就是积极的作用。但是呢，就说目前呢，它确实有出现了很多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车辆这个乱停乱放，会挤占这个绿地、步行道这些问题，特别是轨道交通出入口这些呢，都会有引发一些不安全的因素。企业呢有时候这个运营维护不到位，刚才大家也说了，就是扫了好几辆车都是坏的，然后呢就是找一辆好骑的车呢，不好找，你想骑的时候呢又没车。 还有我这边插一句，就是有一些吧，我发现是他自己上了锁。 这种 他自己想 对 啊， 对， 不想跟别人讲， 私人这个占用这个车辆，这是一种就是说 也是 我认为是不既不合道德呢， 对对对，也 不 合法律的一个行为。 就是根据咱们相关的这些指导意见呢，其实这个咱们说的那个企业呢，在这个这个吸引这个用户、吸引这个流量这个同时呢，确实应该加强这个运行维护这个方面的一个投入。目前呢，就是说他们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是还不能满足咱们北京市在这个自行车出行方面的一个特点，因为咱们这个城市本来就是说直住分离的情况呢比较明显，所以它在这个高峰期呢会有一个潮汐现象，车一下就拥挤到这个比如说轨道站点，或者说你这个办公区这块呢，就是说局部的车辆会有一个淤积的现象。此外呢，就是说咱们经过这个停车管理部门那个监测呢，这个每天这个共享自行车这个运行这个骑行量呢大概是2400000次，数量还是挺可观的。但是早晚高峰呢跟咱们公共交通和这个轨道呢一样，都是有一个早晚高峰的现象，就是说你把这个车骑到了自己想骑的地方，比如说骑到了轨道站，或者说从轨道站点骑到了这个办公区，他这个车呢就不会在这儿等着你，你下班的时候呢，就是在你下班的时候呢，他可能已经被骑走了。所以就说在这个如果这个车辆呢就是想要满足用户的需求，他不会自己就是等在你这个想骑的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企业呢一定要保证这个及时的在这个把这个车辆做一个调度。开始他们觉得这车就跟那个流水一样叫自由流动式，但是这个自由流动式呢它满足不了这个公众这个出行这个局部化这个需求，所以说企业在这个比如说废旧车辆这个回收这个旧车就是 就是损坏车辆这个维修维护还有这个调度方面呢，都需要投入更多的这个资源和这个人力。 哎， 对这个， 对，我这边是不是大数据就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是的， 因为这个局部它如果需要的多的话，大数据统计出来，它可能这边投放量就会比其他的地区会， 对的， 是这样的。就特别是在这个轨道交通站点，实际上是需要格外关注的。它这个特别是早晚高峰这个租还的热点区域，几乎与这个轨道这个站点呢是有比较高的这个重合度的。 嗯，其实就是如何的更智能化的把这些车都放到大家所需要的地方啊，这很关键。一般现在我们这个坐这个共享这个自行车的时候呢，骑共享自行车的时候，我们现在都特别有经验。比如说万花丛中只有那一辆单车停在那儿，那车肯定是坏的。 对，为什么没有人骑呢？ 对，为什么没人骑？ 我之前还发现一个，就是说那个车呢，它是，我也是之前尝试过一次，它那个车呢是不到确定的它规定的这个停车点啊，它是不会给你关闭， 不会停止计费， 对，不会停止计费，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一部分人呢他不至于说乱停乱放，他可能到那儿他必须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停车点才可以把车关闭，你才不计费， 没错。 刚才我们聊到了共享的自行车呀，这样吧，让嘉川老师和王伟老师两位老师共同的去畅想一下未来北京的交通会发展成什么样。是坐飞机呀，还是开坦克呀？ 远了。 嘉川老师先来说吧。 这个未来这个北京交通呢，咱们有相关的，就是说按年度的咱们有这个缓解交通拥堵计划，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比如绿色交通畅通的计划，对咱们这个交通的发展都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目标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绿色交通出行比例，今年呢咱们就是要努力的再提高一个百分点，这个也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就是要提高到73%。然后呢包括咱们这个道路的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些面积率，还有这个人均这个道路这个拥有这个面积，都要是在这个新建的区域都要有一些提升的，所以说未来这个交通北京这个交通情况呢，应该是有一个像这个更优秀的服务和这个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一个更安全的这个出行环境这方面去转变，这方面呢我们还是说有一定的这个信心的，希望的这个大家呢也能是作为这交通的参与者呢，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文明出行，咱们有一个好的这个出行环境。 好的，谢谢嘉川老师。王伟老师呢， 先说几个希望吧，我觉得一个是新起点，新期待 啊， 因为现在随着北京非首都计划，就是首都就是 非首都功能疏解， 对，非功能对疏解的一个，还有整治促提升，还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包括一些城市副中心的推进建设，还有一些新型智慧城市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推进，相信北京的一个交通啊未来会越来越好，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新起点，也是一个新的值得大家期待的。然后我这块想着就畅想一个点，就是现在比较火的像无人驾驶，我就在想未来的时候北京的交通都是在有序的情况下有无人驾驶的技术，然后在帮助大家去共同的用科技去改变交通， 这个畅想特别好， 希望能够未来实现。因为这块呢北京 这个可以关停两家了，一个是代驾公司，一个是驾校公司。 对，这块呢北京也在做试点，像前段时间有那个北京市经信委科技，还有一些交管包括交委这边都是在做一些无人的驾驶的一些试验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项目，这块呢我觉得是可以去畅想的。总之呢未来在一些新的科技的一些助斗的一个情况下，再加上北京的一些缓解拥堵计划的一些推进的一些实施，那北京的交通未来肯定会更好。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就聊到这儿吧。感谢北京市经信委市信息化项目评审中心的工程师王伟，以及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的副主任王嘉川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了聊关于交通大数据方面的这个话题啊，也希望未来啊，这个今天感觉时间的关系没聊够啊，回头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希望二位经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青年朋友一起来交流好吗？那么我们现在就稍事休息，然后一会儿接着和大家来进行我们的下面一期的节目。

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今天献血尾号多少？ 今天5和0，绝对没有错。 5和0，好的啊。嗯，今天的献血尾号是5和0。如果大家在外面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嗯， 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啊，有3种收看的方式。第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板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了。第二种方法呢是打开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 第三种呢是我们现在北京时间呢也会给我们一个平台，大家可以看到活力982的这个房间里面也是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 没错啊，刚才我看到在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已经来了46000人了、啊、 嗯，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因为接下来的我们的这一期的这个 话题、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嗯、我为改革献一策的话题可厉害了。 对，而且和大家是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嗯、大家每天都会 出门的时候都会拎一袋儿。 哦，是吗？都会和他、 啊、 都会和他打交道。 嗯 啊，而且呢他是爱之恨，这个恨之恨啊。 什么鬼、 反正就是这个事物呢非常的神秘啊、嗯、怎么神秘呢？我们进一个小片花，然后回来以后呢 请我们的嘉宾来给大家讲解。嗯，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其实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垃圾分类有关， 对、 啊、非常息息相关的事儿啊。今年3月份以来啊，北京启动了新一轮84个片区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啊、嗯、比如说像这个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等等作为基本的分类，要把它分出来。 嗯， 那么5个月过去了，目前现在的效果怎么样？垃圾分类这个有没有深入到我们的居民百姓家中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2位重量级的嘉宾、 哎、 他们分别是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肖华强主任。 嗯，另外一位呢、嗯、是北京市顺义区城管委的团委书记李想、嗯、欢迎二位。 我们请2位老师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崇外街道肖华强。 嗯， 大家好，我是顺义区城市管理委的李想。 嗯，听着2位这么严肃的说话，我就不 突然被吓住了。 对，突然 是不是没有好好给垃圾分类啊？ 对，突然被吓住了啊。关于垃圾分类啊，其实李想带来了他的一册，这同样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嗯、我为改革献一册特别系列报道的第17、 嗯、 同样也是我们最后一期节目。 对 啊，我们让李想结合着 PPT 来给听众和观众朋友先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一册。 嗯，好。 青年说继续说。 好吧，可能在系统调制阶段呢，我们的这个照片突然间消失了啊、 嗯、 一会儿我们再让这个李想老师给大家来分享这个 PPT 啊、 嗯、先说这个垃圾分类。其实 先说这个垃圾分类， 我之前哈去日本去玩的时候、嗯、我发现街就是一般的商场或者是商业街上没有垃圾箱。 嗯， 然后我就会一直把那个揣在兜里面、嗯、然后拿回家。后来我就问当地的朋友，我说为什么没有，他说 因为不知道该就是给你分多少个垃圾箱、嗯、然后所以就想让你不要乱丢，你就回家就好好的分类就好了、 啊、我们家也垃圾分类啊。 啊，是吗？怎么分 啊？ 我妈经常 就是卫生间一种，然后那个 不是我妈经常会把剩下的塑料袋留下来接着下回再用或者说剩下的瓶瓶罐罐 很环保，哎，很环保、 啊、盛一些这个大米啊、嗯、或者一些小米啊， 对， 防止这个有虫子进来啊、嗯、等等等等啊。 其实我觉得说到垃圾分类，我们还是有很多我们不清楚或者是不了解的一些小小的知识， 嗯， 比如说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分。 对、嗯、刚才讲到了这个厨余垃圾，其实还有有害垃圾，像有什么东西有害呢？比如说水银，我觉得就不要放到垃圾箱里。 那电池算不算这个有害呢？ 有害啊，包括那个你像有一些这个 荧光灯管 啊、嗯、灯泡啊、嗯、这些、嗯、包括一些锐利的东西，我觉得像一些清洁工人他在捡拾垃圾的时候可能会有的时候 会伤害到 手啊，这些都是这个叫做垃圾分类当中必须要分出来的。 嗯， 接下来我们让李翔老师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一册吧。 好， 看到我们的照片已经导到了库里了，叫做我为改革献一册，改革先锋青年在行动。 嗯， 好， 嗯， 我来讲解一下我为改革献这一册啊。这个项目呢，我是分了六块，一个是项目背景，一个是现状分析，一个是主要问题和价值意义，一个是项目初衷和筹备实施阶段，一个是创新思路及做法，最后一个是总结与可行性推广啊，分了这几块内容来做一个讲解。 嗯 嗯，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进入的是项目背景。 嗯，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咱们的总书记非常关心咱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在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上呢，发出了全国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总动员令。这关系着咱们全国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能不能减垃圾，能不能减量这么一项重要的一个活动。哎，2017年的3月份呢，咱们的国办发了一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改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确定了咱们全国46个重点城市。哎，这是一次咱们垃圾分类的一次扬帆起航。哎， 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项目背景。 嗯 嗯， 咱们就是去年啊，咱们蔡奇书记在咱们那个年初的研讨会上也指出，垃圾分类是咱们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细节，北京垃圾分类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哎，进而呢，这个去年的5月9号啊，由这个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以及咱们团市委，哎，以及志愿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共同开展的垃圾分类我先行活动，在全北京呢拉开了序幕。第二呢，是咱们对现状的一个分析，啊，让大家看一看咱们身边的垃圾围城、垃圾现在的这个危害有多大。近年来呢，这随着咱们的社会水平的发展啊，这个消费水平的提高，咱们现在北京的2100万人口，每16年产生的垃圾是872万吨，这有多大呢？就是每天是平均2.38万吨。如果让咱们的这个装载着这个2.5吨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来排着，那么一天的垃圾量能排满北京四环的一圈，那么5天北京的生活垃圾呢能够填满一个昆明湖，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垃圾 量非常的大。嗯， 一天能这个堆满四环， 嗯， 2天就是5环，3天就是6环。我查一下什么时候到我老家。好吧，接着我们来说的是主要的问题和价值意义。嗯， 好，对于这个垃圾分类这个项目， 嗯， 我们觉得啊，我们既是这个垃圾的产生者， 嗯， 又是垃圾的受害者，更应该是这个垃圾的分类者。所以说，咱们应该是树立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美丽北京共建共享这么一个理念，啊，关乎咱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也是咱们每一个人呢应尽的责任。 嗯， 哎， 接下来就到了我为改革献一册的这一册了啊。 对， 项目究竟的初衷是什么呢？ 咱们初衷啊，就是咱们这个垃圾到底能不能减量，能不能得到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处理。 嗯， 其实关键的节点是每一个人到底知不知道，就像咱们两位主持人说到了，嗯，怎样才算分类？ 对， 只有咱们搞明白分类是什么，怎么分类， 意识提高了， 嗯， 咱们才能主动的去将垃圾进行分类。 嗯， 哎，原先呢，咱们只停留在咱们社区简单的活动上， 嗯， 但是呢，咱们没有覆盖到咱们所有的人能够得知这个分类。 嗯， 所以我们就现在呢，用了一个，哎，带引号的一个笨方法， 嗯， 也就是说，咱们开展入户， 嗯， 面对面敲门，跟老百姓传达，哎，垃圾分类知识， 一对一授课。 嗯，对，嗯，那我们就在这个节点啊。让两位嘉宾给我们两位主持人传递一下， 给我们科普一下吧。 对， 什么样才算正确的垃圾分类？ 对，正好我们结合这 PPT 啊， 嗯 啊，你像厨余垃圾是什么方面的垃圾？ 厨余垃圾呢，主要是咱们家里边剩菜剩饭、 剩菜剩饭、 菜叶这些 啊， 哎，就是说厨房产以厨房产生为主， 嗯， 哎， 这应该是餐厅或者饭店比较多， 嗯 啊，对，但是呢，咱们严格来讲，餐饮单位的这个垃圾呢，它叫餐厨垃圾 啊， 而家庭产生呢叫厨余垃圾， 嗯， 但是呢，现在咱们比较流行的方法呢叫四分法和二分法， 嗯， 像咱们南方比较是流行的二分法。 嗯， 就是衣服垃圾跟这个干垃圾， 嗯， 叫干湿分开。 哦，哎，还有这回事儿，哎。 这个干湿分开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干湿就老百姓最好能够接受的， 嗯， 啊，干的垃圾跟湿的垃圾， 嗯， 啊，从这个 那这样处理起来是会不一样的处理手段。 就是两类垃圾，我们要建立两类的处理系统， 啊， 两类的运输系统。 好的， 哎，那么咱们北京呢叫大力粗分， 嗯， 啊，从2010年咱们提出来，现在是四分。那么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 对， 啊， 刚才咱们这个 PPT 里边也讲到了，您先问到了厨余垃圾，咱们就是厨余垃圾是展开，那么 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就是刚才咱们开始的阶段， 刚才那个 谈到的 这些，对，肖老师说的这个灯泡、 荧光灯管、 荧光灯管， 对，包括咱们的水银、 水银， 对，就是温度计， 嗯 啊，包括咱们的电池等啊，这些。严格意义上说呢，就是有毒有害啊，这种垃圾啊，不多，啊，然后呢，咱们这个这四类垃圾，刚才这个李想说了，就是分为这四类，总书记说这个垃圾啊，其实都是资源，就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所以呢，咱们分为四大类之后啊，就是想一个方面想减量化，再一个方面想资源化，啊，就是说咱们的初衷，北京市现在是分为四种， 这是这四种啊，还有这个叫做可回收垃圾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心里都知道啊。 其实我跟你说，我还真有疑问，就是我每次在扔这个垃圾的时候，我就要怀疑这个东西它到底可不可以回收。我真的会就在那个垃圾箱旁边就站很久，说我到底应该投哪个，是不是可以回收的？ 对，现在 很多有分高值和低值的， 嗯， 啊。现在咱们两位主持人可能知道的是，就是价值比较高的， 嗯， 我们的纸类啊， 嗯， 我们的金属类啊， 嗯， 玻璃类啊，这都算是这个可回收物。但严格意义上说呢，就是包括我们在做的这些啊，就是咱们的大件废弃物， 嗯， 啊，就是居民不用的床垫子呀，衣柜啊， 哦，这 些 也是可回收垃圾，啊。 对，严格意义上说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它在咱们这个垃圾投放过程中呢，它是咱们是生活垃圾嘛，就没有包含这一块儿。 好的啊，接着我们让李想接着进行他的这一册的介绍啊。这是一个项目的筹备阶段。 对。在我们这个筹备阶段呢，就是我们城市管理委牵头，然后咱们的团区委呢配合，我们就是对这个项目的整体性的进行分析，比如在这个过程中呢，难点呢进行讨论，比如咱们小区的性质啊，小区的人口啊，每天产生垃圾量等等这些数据，我们一一呢进行分析。那么我们的团区委呢负责配合我们来招募一些咱们本地的志愿者，哎，就是在这个初期呢，我们单位呢就是共青团啊，贡献了咱们那个年轻的骨干力量，然后呢作为我们的核心人员进行一个初期的培训，让大家了解咱们这个项目的目的以及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特点，对咱们这个顺利推进呢奠定良好基础，在这个实施阶段呢，我们通过这个专题会的讨论，明确我们在这具体工作中的人员分工，在人员组成方面呢，我们就是通过本地的咱们微信公众号啊，有影响力的公众号，然后微信群以及咱们 QQ 群招募垃圾分类这个志愿者，然后对他们集中呢进行培训，然后呢目前咱们这个群呢还在是300多人，就是 QQ 群，在这个每次我们这个入户成功之后呢，啊，我们这个核心团队呢还会开这个项目组的总结会，小组跟小组之间呢有一个经验交流，互相学习彼此这个优势，发现这个自身的不足，然后呢实现这个和谐同步的发展， 我们还要聘请咱们这个专业的机构以及专业的这个优秀的志愿者服务机构以及老师呢，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一个指导，然后使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呢逐渐走向这个正规化。 嗯， 哎，在接下来呢说一些我们这个创新的思路。 嗯， 我们通过这个实践呢，对我们每一户的这个居民呢，成功的这个居民的家庭呢，进行这个建档，形成这个分析报告。 嗯， 入户前呢，我们也是对这个志愿者呢，这个仔细的甄别之后呢，这个性格啊、年龄啊进行分组。 嗯， 基本选择呢是一男一女。 嗯， 啊，而且我们在这个 好搭配。 哎，我们这个在搭配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年轻人比这个岁数大的人呢好敲开门。 嗯 嗯。 第二呢，女孩比男孩好敲开门。 嗯， 对。 还有呢，如果带着小孩，小孩还比这个我们年轻人还更好敲开门。 小孩也会去做这样的。 我们有，待会儿回头我会分享一个故事。 有少年队， 哎，我会分享故事。 嗯啊，这是这个带着这个团队啊，接下来是叫做核心团队成立后，联合团区委面向全区招募垃圾分类志愿者。 对，咱们这个志愿者呢，就是通过我们就一带多，哎。嗯，就一个师傅又带了志愿者，志愿者再影响志愿者，现在我们这个团队呢大约300多人。 嗯， 那已经很庞大的一个队伍了。 嗯， 所以说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当年就是2017年我们做这个试点啊， 嗯， 我们成功联合属地街道居委会啊提前也贴通知， 嗯， 然后呢告知居民我们要入户宣传了。 嗯， 大约我们宣传了5000余户。 嗯， 签回了5000多份那个垃圾分类承诺书 啊， 哎，就是说老百姓要承诺自己我带着家人来分类。 嗯嗯， 其实这个里边啊，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考虑到安全啊、休息等诸多因素啊，我们这个基本是春秋季节比这个夏冬季节呢好入户成功率高一些。 嗯， 时间选择上面呢是上午9:30到11:00。 嗯， 哎，不能太早。哎，下午呢是3点到4点半，这个最佳这个时间段。 嗯， 这个我们保证了一个入户的成功率。这个项目呢，可行性跟可复制性呢还是比较高的。 嗯， 这2年来的这个实践啊，不管是属地街道啊、居委会啊，还有入户成功的居民，对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工作还是比较支持的。 嗯， 哎，最后呢，我总结了一句话，哎，来结束我们这个今天的 PPT， 垃圾分类，任重道远，凝心聚力，魅力身边。 嗯， 啊，谢谢大家。 嗯， 青年说，继续说。 嗯，可见其实垃圾分类不仅需要我们这个自己意识啊，这确实需要入户签个协议啊。 真的是需要垃圾分类把它分好类是一个方面， 嗯， 让我们知道并且会使用，会把它真正的去实践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嗯， 让李想跟我们这个具体的分享一些你在垃圾分类方面吧这些经验，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刚才您讲的一些志愿者加入的一些温暖的好玩的故事啊。 感触比较深。 嗯，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这个社区里啊做这个宣传。 嗯， 我们的主要形式呢给这个居民就在宣讲咱们垃圾分类的知识。 嗯， 然后呢就是带一些展板跟一些互动游戏体验，在这个宣传后呢，一个大姐主动向我们询问，哎，我能不能加入咱们这个志愿者。 嗯， 哎，我们之前都没有这个主动去宣传过， 嗯， 宣传别人加入我们， 嗯， 但是他主动的就是这么一说呢，我们眼前一亮。其实他这个发心呢，我们才后续有这个志愿者这支队伍。那么在询问他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呢，我们得知呢他是一名老师， 嗯， 那么他就住在这个社区，同时呢还是我们多家协会的一个会员，他经常去这个我们本地有一个太阳村啊去做公益，去辅导那里的孩子。也经常参加一些公益环保助残的活动。后来呢他就跟我们聊的时候就说到啊，他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呢太需要懂得如何分类了。 嗯， 就像刚才咱们曼宁主持人说的日本的分类，哎，这一些发达国家的分类，他说垃圾分类呢应该从孩子抓起。 嗯， 希望将这些理念能带给他的学生，哎，也同时他更希望让他自己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种志愿服务中，影响更多的人。 嗯， 我们当时这个在场人呢，都被他这些话能感动了。 嗯， 之后我们就每次活动通知他，他没有缺席过。 嗯， 后来现在就成为我们这个骨干力量培训老师，嗯，哎，讲师。 他现在也是顺义区的老师啊。 对，嗯，对。然后呢，在这个9月10号咱们教师节来临之际呢， 嗯， 也借着咱们这个广播电台啊，向，嗯，咱们祝愿咱们所有的老师呢， 教师节快乐。 哎呀，好感人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老师先身体力行的去带头做出表率以后， 对， 学生们自然而然就跟着， 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是的，没错啊。刚才这个李想讲到了还有小朋友敲门的时候会更方便一 点，这个我就特别好奇。 我也特别好奇。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老师呢，他的孩子就是带到了我们这个志愿者服务队里然后他我们这个除了入户以外呢，原先还在这个商场里面做一些宣传。 嗯， 那么这个孩子呢非常积极主动的啊，去跟这个过往的咱们这逛商场的人来进行沟通。哎，从小呢，他这种一颗埋下一颗公益的这个种子，去影响身边的人。我觉得，他这种行为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咱们所有的教育系统里边呢。进行宣传，让所有的孩子从小有一颗公益的心。 是的啊，其实对于街道来说，对于这个我们叫做城管委来说啊，大家做的工作都很辛苦，因为确实要把第一要把知识普及到居民的家中啊，哪些是可以分类的，怎么分类啊？第二就是要让大家有这个意识，就是分类很重要。这个肖华强老师是作为我们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街道的办事处的副主任，您在这个接触这个垃圾分类方面，包括入户去跟居民去普及这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感受？现在我们崇外街道的这个垃圾分类情况怎么样呢？ 崇外街道啊，作为咱们今年啊，从去年年底开始吧，作为全市的一个示范片区，我们也是在探索啊，就是在摸索这个垃圾分类究竟怎么搞，怎么能够才能够做好。其实我们重点围绕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呢就是居民的一个参与率，也就是这个垃圾分类啊，咱们从2008年北京市开始试行吧，就是到现在啊，一直呢就是没有解决一个难题，就是居民参与，居民参与这个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意识没有养成，习惯没有养成。这样呢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呢就会受到影响，以后呢如果纯粹的靠政府在做啊，政府的来引导，政府做的话不会太长久啊， 就有点疲于奔波的状态。 对，还是要从源头上要提高居民的这个参与率，这是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呢就是我们特别关注呢就是垃圾的减量率，因为刚才李想说了，现在每2016年的时候每天啊全市产生的垃圾量2.3万吨，大量的垃圾产生之后，给末端的这个垃圾处理厂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所以呢，就是垃圾就是说白了就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包括那个很多地区啊，就是日本呀，包括国外的欧洲一些国家呀，做的都不错啊，就是说垃圾很多垃圾都可以减量的，通过垃圾分类这种形式，其实我们的目的呢，一个就是资源化和减量化。所以我们围绕着两个指标呢，就是我们开展了我们的试点工作。就是从今年1月份开始吧，就是我们现在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提高居民的参与率。这个包括我们的入户宣传，包括我们社区的集中宣传。 肖主任，我们先进一个片花啊和广告，回来以后接着和大家聊。 好。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 终点站。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活泼西最南，选手西北风，他有566万成绩，用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 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用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一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垃圾分类。 对， 嗯，刚才和肖老师聊了他们崇外街道这个的垃圾分类的一些情况啊，现在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这做法呢，就是要调动居民参与， 嗯， 啊，调动居民参与啊。一方面呢是刚才说的是宣传入户，提高积极性这一方面， 嗯， 啊，我们要调动。再一个呢，我们有一个做法就是积分兑换。就是 积分兑换是 居民投放厨余垃圾， 哦， 可以扫二维码进行积分。 嗯， 相应的积分可以每个月我们组织一次集中兑换， 嗯， 可以换相应的生活用品， 嗯， 啊，米面油啊，垃圾袋啊，嗯， 哇，这是好事， 这是一种奖励机制， 一种激励机制， 这是好事 啊，嗯，就让大家把这个垃圾在家里做好垃圾分类， 嗯， 要主动参与进来。 嗯，其实崇外街道会不会就是整体居民的平均年龄会比较高一些？ 嗯， 这没有特别突出的特点， 嗯， 但是崇外属于建成区啊， 嗯， 楼房比较多， 嗯， 啊，就是那种上班族也比较多， 嗯， 啊，我们呢是采取呢就是从一早一晚， 嗯， 就早呢是一早一晚，我们有志愿者和指导员啊进行现场积分指导这种形式， 嗯， 现在我们发展到啊，在几个社区试点是干嘛呢？就是定时定点投放。 嗯， 你比如我们的新沂建民社区啊，我们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 嗯， 动员大家在这个时间集中投放， 嗯， 集中投放可以获得啊更多 更高的积分， 更高的积分，嗯，啊，可以这个做更集中的宣传， 嗯， 这个居民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嗯。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校园青年观察员邱世杰， 嗯， 啊， 嗯， 来和这个两位老师进行一个提问啊，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代表广大校园青年代表啊， 嗯， 对垃圾分类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学校宿舍都是怎么扔垃圾的？ 说到这个，其实我们扔垃圾还挺随意的 啊， 可能还 你们没有厨余垃圾啊。 对，我们 谁说没 有外卖垃圾啊？ 谁说没有的啊？ 对， 也是， 你要知道我们有外卖垃圾很多， 嗯，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嗯， 除了这种激励机制以外，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让大家不论是从意识上还是从行为上能够比较快速的接受这种垃圾分类的这种理念？因为我感觉大家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支撑， 而且很多人嫌麻烦，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导致的，大家好像意识上没有这个特别强烈 的，觉得我扔一袋也不会怎么样，反正大家都是垃圾， 而且大家都这样。而且你知道我们学校啊，都是有专门的这个，比如说校园里面会有环卫工人，对吧？然后呢，学校的宿舍里面呢，又有这个宿舍的宿管阿姨，楼层都有清洁的阿姨，所以大家可能还真是，你说扔进垃圾桶都不太容易，你知道吗？我就感觉这个，不是这样一说，感觉好像素质特差。没有啊，就是还是都能扔进垃圾桶的。但是如果说做到分类的话，我特别想问问两位老师哈，就是有没有针对这种学生群体，有没有什么支个什么招啊，或者什么 学分啊，学会垃圾分类给你学分啊。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校园一定是最整洁的地方。 那还真是啊。 师姐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刚才想问两位主持人，就是说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学生这一块， 对， 就我们崇外地区我们有中小学，我们现在是全覆盖，全覆盖的进课堂， 哦， 然后这进课堂是一个方面，我们到课堂讲怎么垃圾分类， 这就是意识上在不断的改变， 就是一个是怎么分，刚才咱们了解什么是厨余垃圾，什么是可回收物啊，这一块要知识上的普及， 要普及一下。 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结合这暑假刚过去啊，这个我们地区的这个学校都要求他，你要参加，要去社区盖章，要参加那个社区实践活动，这个呢，我们就让社区 去配合他们 参与垃圾分类， 嗯， 这可以获得就是说我参加社会实践了啊，这么一种认可， 哎， 就从小培养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对， 因为我今天来坐地铁过来的时候，我知道要聊这个话题，我特地看了一下地铁里面它都会有一个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 啊， 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的这样的一个垃圾桶，然后我就看了一眼，我发现没有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哈。 对，但是好像还是会有人，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也会想一下，跟曼宁一样哈，想一下，哎，这东西应该放在这个里面吗？ 我经常因为就是那个我们喝完了那个小的那个酸奶的那个小瓶儿，我每次我都很纠结，我说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回收，然后我就扔到了那个可以回收的，那我扔对了吗？ 严格意义上说啊，这个清洗干净的属于可回收物，如果 要清洗干净， 对，如果被污染掉的，就是没有清洗的这个呢，属于其他垃圾 啊。 在日本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就是呢，家里面都会在那个纸盒子啊，都会清洗干净的， 对。 这种， 我昨天在看一个视频的时候也讲到这一点啊，就是说日本的很多家庭他会呢把这个外卖的一些盒子，把它，比如说你吃了个牛排啊，或者沙拉呀，什么的，他会要求你把这个 洗干净，然后 选择扔到该扔的地方。 哇，还真的是这样。其实在我们香港也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在，应该是在校园里，应该是港中文，我在里面我喝了一杯饮料，但是喝到半截我突然就不想喝了，但是它还有半杯，有半杯，然后我就想把它扔到垃圾桶里，然后呢我的同学，就是他就是港中文的一个学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扔，你必须把这个喝完了然后再把这个瓶子扔你，可是我真的不想喝了怎么办，他说那你找卫生间把它倒了，然后你再把这个空的瓶子扔进去。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普及的点就是一定要洗干净再回收。 对， 如果他是你想要扔到可回收的话，那你一定要把它弄干净了。 对， 我觉得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其实挺深的。为什么？因为咱们小的时候学的课本里是不是都有垃圾分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到过。 哎，我怎么没有学到过？ 世杰有没有学到过？ 学到过，可能也忘了。 你看我就是好好学习的学生。 你还记得是吗？ 你看我印象特别深刻。 张悦他就是在小学他好好学习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就只记得小学的一些知识。 是的，没有发现他近期都在分享他小学的故事。 你看，你比如说水银，它肯定是有毒的，而且是不能放到这个垃圾箱里。比如说灯泡、灯管这些都不能放到里面。有一段时间是说的是电池不能放，后来又有一段时间说电池 可以放， 后来又有一段时间说电池不能放。 电池是不是有专门的一个专门收电池的一个？ 这个电池如果交给专业的这个有这方面技术的企业，是可以当为再生资源的。但是呢，目前来说啊，因为很多咱就没有做这个的话， 对， 你就 扔到其他垃圾里面对环境会产生污染。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统一，就是你看我最近其实我觉得我就把电池就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了，就原来的时候我是会把它收集到一个盒子里啊，就是回收垃圾，回收这个电池，好像还有专门去回收电池的这个 有的 这个代理人吧，我们叫他们来回收，这方面我觉得是要需要普及的。另外一方面，其实刚才那个肖华阳主任讲到了这个日本，其实我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日本这个垃圾分类推行的好，主要是因为这个垃圾原来太多了，就是被逼的没办法了。所以大家才去做。我看了一篇文章说，其实像东京啊，一开始这也分好几个区，一开始呢，大家商量了一下，各个区的领导人商量了一下，最后说把这个垃圾啊全部堆到某一个区。然后呢，这某一个区呢，一开始也同意了，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所有的垃圾这个也不分类，就给它扔在那里面，进行了很这个垃圾污染嘛，这个区就导致了很不好。后来呢，东京就实行了一个政策，就是各区管各区的垃圾，各区消耗自己区的垃圾，然后呢各区自己掏钱去解决自己的垃圾的污染的问题。所以呢就调动了每个区的居民的积极性，原来是没事儿，我扔了以后反正我家的垃圾反正扔曼明家里我不管啊，现在是这我家的垃圾扔在我家里， 而且这种啊还能产生一个竞争意识， 对， 知道吗？ 是一个大的层面上来说的，可能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居民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损失，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一个根本上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关键吧。 这刚才世杰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包括学校也好，包括家庭也好，比如我想问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咱们家里面每天我扔1公斤垃圾和扔5公斤垃圾有区别吗？ 对 于个人来说啊，没有区别，就是跑一楼下一趟两趟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到说到根儿上了，就咱们立法的问题。其实咱们北京市的2011年就出台了， 下次世杰再把外卖盒扔出去就是违法。 这个北京市2011年出台了一个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在前不久，咱们国家发改委的943号文也明确强调了，2020年要实现垃圾按量收费。这两个文件里面都明确了，其实咱们的是有法可依的，就是说。多产生多付费，少产生少付费啊，这是一个法规的要求。但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做好呢？就是说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居民的习惯啊，这个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啊， 很难在短时间内去把它调整过来， 对，这个可能不好改变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就有一个面上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没有分类这个，所以不好执法。所以后面我们做了一件事儿，也是这个也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去台湾地区啊，我们去有个交流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到新北市的一个垃圾处理厂去参观，台湾也是街面上没有垃圾桶的啊，他们叫垃圾不落地，然后我们就问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是他们叫环保局的人员，我说这个你们这个垃圾处理一吨得多少费用啊，政府需要投多少钱呀，他一开始说那个费用啊，哎，我就比北京还高啊，后来他说政府不用投钱，就政府不掏钱的， 那这个钱谁来出呢？ 居民， 这个是谁产生垃圾谁交钱，他们是买那个垃圾袋， 就有点像交水费交电费一样， 对， 这个当你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大家就会重视起来， 对， 他就会源头上促进他去垃圾分类垃圾减量。所以这个呢就是从前端居民谁产生谁付费，到中间有运输的专业企业，最后到垃圾处理厂他是发电，最后政府有盈余，因为他发电了，所以这是一个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它其实是有盈利的， 对， 然后呢也有市场化的运作，所以说就把垃圾我们用通俗的话叫玩起来了， 对，所以政府就干了什么，就我定标准，我来监管，我有运动员变成裁判员了， 这样呢，从这套机制起来之后呢，从源头上居民也有这个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的一个意识。 而且个人呢有一个很大的选择权，你可以选择交钱，你也可以选择按量， 就是节省垃圾， 对 啊，对， 分类垃圾啊，回收利用， 这个做法还是蛮好。 我以后把外卖一定吃得很干净，然后放到可回收垃圾。 以后世杰每天说，哎，阿姨，我帮你来弄吧，给我吧这个工作。 但是我想的点和你们不一样，我觉得这未来绝对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 嗯， 所以可能世杰毕业以后， 嗯， 可以主要从事垃圾分类方面的工作， 哎。 欢迎 朝阳产业。 我觉得世杰在普及这个垃圾分类这方面哈，有非常。 我觉得今天节目上的特别值。我本来还愁找不到工作，你知道吗？ 啊，我觉得可以啊，你可以创业，搞一个这个垃圾分类的这方面的啊咨询公司啊，回头可以普及一下啊。您可以把您的这个垃圾分类代理给我。 你知道我们做个 APP 专门给大家传播这种垃圾分类的知识。 对，倒是也可以。 是的啊，肖华强主任其实在这个崇外街道也在做这个疏解整治促提升方面的工作啊。其实在街道在基层方面，我觉得其实挺辛苦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青年朋友来说，其实也特别关心现在疏解的怎么样了，遇到了哪些困难。 对， 我们可以举一些实例嘛，给大家分享一下。 啊，这个就是基层嘛，基层这个直接面对咱们的居民百姓啊，这个举个例子， 世杰一定要注意，租房子以后就找街道办主任。我跟你说， 你看我真诚的眼神看着肖主任。 举个例子说，租房一定不能租违建啊。 您说啊， 就是说这个现在咱们全市开展的这个疏整促行动啊，其中很大也就是拆违、封堵，就是拆除违法建设、封堵开墙打洞啊。这个尤其是东西城作为这个核心区啊， 嗯， 这个从这个定位上啊，这个确实需要疏解一部分的这个这个产业。 嗯， 举个例子就是拆违，去开墙打洞吧。咱们说开墙打洞，打个比方说，他如果是说居民啊，就是作为住宅用房往外租的话，可能啊，咱打个比方，80平米啊，可能就租个5-6千块钱， 嗯， 一个月。但是如果是说他是如果是一层啊，门脸房，如果是开墙打洞了。他要往外租的话， 弄了一个咖啡馆， 对， 或者说有很多这个小店铺， 嗯， 这样一下子就可以。 对，他如果用经营的话呢，他的租金会翻好几倍。 嗯 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啊，会因为利益会损失，相对上利益会损失呢，就会产生很多的不理解。 是 啊，所以呢，就需要啊，我们在工作中，一个是要啊，做居民的耐心细致的做居民的工作， 嗯， 再一个呢，就是要严格依法依规，一把尺子量到底， 嗯， 啊，你比如一条街统一标准，啊，法规就是这样， 嗯， 啊，严格按法规做，这样大家相互之间呢，也互相有个监督啊，也好容易接受啊，疏整促现在我们的重点啊，已经由这个反正拆违封堵工作，同时在做哈，现在转到我们生活性服务业的提升， 嗯。 包括我们建这个便民综合体啊，便民菜店呀，啊， 这很重要，因为你把它给疏走了，完事呢，这个居民又需要的一些东西，那只能 要把需求补上， 通过一个便民服务站来补。 对， 对，就是转型升级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地下空间呀，啊，具备条件的，我们可以进行转型升级，做这个服务于周边的居民。 嗯，其实对于世杰来说感触应该挺深的，因为世杰所在的学校是中国传媒大学， 嗯， 它旁边有一个这个街道是著名的定福庄西街， 对， 嗯，啊，这个街道原来的时候就是开墙打洞比较明显啊， 嗯， 现在整治的怎么样了？ 现在就是非常的整洁， 我以为现在这条街都没有了。 这条街确实有很多的这个， 你对比一下吧， 商户被疏解了，嗯，然后呢也是整治了很多。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哈， 嗯， 一个就是我们当年师哥师姐也都知道的，我们一些比如说一些小吃啊都被拆除了之后， 嗯， 但是我发现一些固有的店铺哈，它都换上了统一的那个 标签啊， 标牌， 招牌啊， 嗯， 标牌就是， 嗯， 对，是做了一个，是吧，那个肖主任， 啊， 是做了一个整理吧，就是感觉好像在那个西街那边所有的 统一了， 统，对， 整齐了一些， 对， 他的那个所有的门牌啊都统一成一个风格了， 嗯， 对 啊，都统一成那一个样了， 就是卖袜子的和 QQ 奶茶都是一个牌子。 对，都是同样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 这个棕色的底儿加白色的字儿、嗯，那就都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你看上去呢会有一些恍惚，但是呢，你远远 会走错店门是吧？ 你远远的看过去还是比较的这个干净 整 齐啊，整齐的样子、 嗯、 是吧？ 这个每个街啊，嗯，街道要求也不一样。 嗯， 就是说呢，有的街有自己的特色， 嗯、 有的可能需要整齐的划一啊，统一的规划设计。 嗯，对， 这都有每条街道可能啊不太一样。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现在的路呢也变得比较宽了。 是的， 前一阵儿、 啊、 以前根本没有办法过车。 对，以前很难，比如说会车、 嗯、 就很难会车、嗯，两辆车同时要过这个要会车， 那是不可能的事。 对，那几乎就不可能。 嗯、 现在的话，路就变得很宽， 嗯、 然后。现在也在修嘛，我看有部分在修，然后因为我是之前坐了一次滴滴，我发现这个问题的， 嗯、 就是虽然他在修路，但是我明显感觉之前如果一旦修了，那就堵死了， 嗯， 但现在还可以过、 嗯， 那说明这个道路肯定是变宽了呀。 是的啊，嗯、我们崇外街道其实在这方面做的也特别好嘛。 现在我们是这样啊，就是随着书展处。啊，我们还动、 嗯， 我们还有百街迁、环境整治提升、啊 嗯、 这个工作啊，就是说白了，我们要通过一些，纠正一些违法违规行为， 嗯， 然后呢，包括我们新增了绿化，拓宽了道路， 嗯 嗯， 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周边的居民啊有更高的有获得感， 嗯， 啊，真的让他觉得我周边的这个环境好了，而且呢，就是让我觉得生活方便了， 嗯， 啊，就是说让居民。啊，他们得有获得感， 有幸福感、 啊 嗯、 对， 是的啊。相较于东城来说，我觉得顺义可能啊，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应该更顺利一点吧，因为地方大， 好施展拳脚是吧？ 对， 我们去啊，因为这个。是也之前也是一个怎么说，我们是一个经济向上发展的区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招商引资方面做得比较好， 嗯， 但是这两年呢，咱随着咱们越来越规范，我们也是按照咱们北京市的要求， 嗯， 把这个书整处工作呢做得比较稳定， 嗯 啊，这样。嗯， 好的，我们这个再回到垃圾分类吧，啊， 嗯、 这个咱不能聊得太散了， 是 啊，垃圾分类方面未来二位所在的这个区域还有哪些新的规划、 嗯、 或者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 现在只要我们顺义区啊，在今年的六月底的时候出台了我们这个以顺义区政府名义下发的顺义区加快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方案，明确了咱们这个2018到2020年我们这个具体工作目标以及咱们这个工作的原则、工作内容等等。我们这几年呢主要工作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咱们这个肖主任说到了，咱们依据这个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要确认要落实垃圾分类管理责任制度，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垃圾的产生的源头谁管、 嗯、 哎，咱们这有法可依的。第二呢，就是咱们开展这个以党政机关率先开展的强制分类工作，也就是说党政机关强制分类，然后逐渐扩落到公共机构去。 嗯， 第三块呢，是以我们的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和属地政府，为单位的示范片区创建。也就是说，在主持人开场的时候说到了，2018年有84个示范片区。 嗯， 那么示范片区怎么来的呢？就是以咱们属地的街道办事处为单位，哎，来做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工作里边呢，然后我们也是跟咱们北京市统一的对标对表，就是这里边要完成三个全覆盖。第一个全覆盖呢叫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全覆盖，我们还是要找到这个谁来管。第二呢叫垃圾分类的品类全覆盖，就是说刚才咱们说到的几分哎品类，厨余其他可回收有毒有害哎等等。那么第三个全覆盖呢，第二呢叫垃圾分类的品类全覆盖，就是说刚才咱们说到的几分哎品类，厨余其他可回收有毒有害哎等等。那么第三个全覆盖呢叫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建设的覆盖， 嗯 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从源头到终端它是一个闭环， 嗯， 所以刚才主持人说这是一个朝阳行业， 嗯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方案，现在呢也是跟咱们北京市的统一标准对标对表，我们来推进这项工作。 嗯 嗯， 好的。 嗯， 肖华强主任那边呢， 就是刚才聊到这个就是垃圾按依法按量收费啊，因为目前这个咱们的居民也好，咱们的垃圾产生主体也好，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对，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垃圾的全过程的监管体系。 嗯， 这个体系就涵盖四个方面，就整个垃圾从产生到消灭的四个环节。一个就是从分类投放， 嗯，是源头， 源头分类投放。第二呢，分类收集，哎，我分为几个桶，垃圾桶进行分类收集。第三叫分类运输， 嗯， 第四叫分类处置， 嗯， 啊，就是这四个环节，我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我监控起来， 嗯， 可能很快我们就要实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场这个写字楼每天产生了多少垃圾总量， 嗯， 是可控的。 对，我监控起来， 嗯， 我监控起来之后啊，包括我的物业小区，我这个小区每天产生了多少垃圾， 嗯， 包括我产生多少厨余垃圾、再生资源 不同的类型的这个垃圾、 各类垃圾的量，我就都有个统计， 嗯， 它有它这个户数的啊，我们有户数这个标准，再一个呢有垃圾总量，我们可以给它核定指标，嗯， 对， 然后可以制定一些激励的措施，啊，结合市里的政策，可能要收费，收费呢就是怎么着呢？我核定一个基准量，你垃圾减量了，我可以政府给你奖励，给你优惠。 对， 如果你超量了，就跟咱们那个阶梯电价似的， 嗯， 啊，我这个我给你本来核定一万吨，你最后一年产生了1.2万吨，那2000吨可能就要加倍收费。 嗯， 啊，这是一个方向啊，我们正在做。 嗯，这是一个系统的监管体系了。 对 啊，我觉得这样从根源上可以，这个真正的解决垃圾分类，现在。这个叫做还不到位的这样的一个 更普及的 方法吧， 嗯， 好吧，我们也希望未来的时候啊，我们的垃圾分类能够普遍到每一户人的心里面啊， 是， 然后让大家真正的这个看到垃圾的时候就想，嗯，这应该是哪呀？ 对， 哪 成为一种习惯 了， 对， 嗯。 然后也希望世杰在学校的时候可以继续普及一下垃圾分类。 对， 对我现在是知道了很多啊，这个不同的垃圾应该怎么分。 嗯， 好的，感谢我们的这个肖华强主任以及我们的李想团委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垃圾分类方面是什么样的垃圾分类，以及未来垃圾分类方向的发展，朝阳产业啊，对于我们青年朋友来说，不仅要做到垃圾分类，还要做到更好的帮助大家进行垃圾分类。 是的， 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活力 Music》。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曼宁， 李想， 大家再见，好，再见， 世杰， 拜拜， 世杰 还想说点什么？ 我就想说拜拜， 你就想说垃圾分类， 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继续垃圾分类，好吧，我们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拜拜。 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小酒馆的门口，